膀飞离我脸庞，还想每天用它飞翔，不让你赖床。周末傍晚踩着单车逛黄昏市场，我的浪漫只有你懂欣赏，就让每个台风晚上是很灿烂很漂亮，一点点光捧在手上像太阳，等到世界末日你再讲那个愿望，一起握紧不放。 没有什么不同，同样收录在曲婉婷的专辑《我的歌声》里。这首歌虽然没有《我的歌声》里这么红，但是歌曲所传达的信息要比《我的歌声》里更加深刻。曲婉婷在这首歌当中倾注自己对于梦想的感知，她认为没有人天生比别人差，只在于是不是为了梦想而付出努力。因为这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，一起来听到没有什么不同。 哭的没说的，但那又一路走来都是顺风的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不同，天黑时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，没有追求和付出带来的成功，谁说是感

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， 一切只有音乐。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 不一样的音乐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，我是楚天。今天音乐旅途继续和大家分享华语乐坛有故事的老歌。 心潮渐渐涌上来，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开，燕归来，可是找寻你，芬芳还在我怀里，紧抱双臂想守护一个秘密，不知如何形容你，温暖留在我心里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。 别怕我伤心是张信哲流传最广的歌曲。张信哲在这首歌当中此情可待的深情呐喊、高亢声线和悲情歌词赢得很多歌迷的心。张信哲用高亢和温柔的嗓音去诠释，或许很多人不知道别怕我伤心是张信哲翻唱的一首歌。

只有破